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1章，赤伞真容。 大地震来了！大地震来了！ 像是配合王乾坤的话，山洞中央的地面陡然间裂开，像是忽然张开的大嘴，众人瞬间下跌，顶上砸下了无数的碎石，一时间尖叫四起，烟尘弥漫，面对面都看不见人。秦放的身子骤然坠下，惊骇间听到司藤在高处叫他：“ 秦放，秦放， 出声，出声， 司藤。” 秦放奋力地应了一声，突然觉得有藤条缚住了脚踝，下坠之势立止，再伸手一捞，又是一根，赶紧牢牢地抓住，身体两处掉点受力，心里稍微安了些，眼前漆黑一片，耳边嗖嗖落石之声不止，又有人尖声痛呼，身子晃晃悠悠，说不出的心寒胆战，也不知道司藤情形如何，一时间心急如焚道：“ 司藤， 司藤， 你怎么样？ 你怎么样？ 司藤， 司藤， 司藤， 司藤！” 连叫几声都没有人回答。过了会儿，簌簌落石声变小，似乎平静了些。秦放听到苍红观主的声音：“ 谁身上有火或者手机，找个亮。” 王乾坤回答：“ 师父，我有，你等一下。” 奇怪啊，苍红观主的声音是在秦放的头顶的，但是王乾坤似乎又在下方。过了会儿，有稀稀疏疏的声音，几处光源同时出现，有点打火机的，也有用手机照的，借着这几点星光火源，眼睛渐渐地适应了黑暗。看清身处情形时，秦放陡然打了个寒噤，全身的汗毛几乎都竖起来了。狗屁的地震啊，这是个机关地洞，那高度足有几十米，底部有巨大的几米高的尖利石峰上树，就像猎兽的尖刀陷阱，而就在那陷阱的底部，蠕动着一株株一人多高的毒蝇伞，巨大的伞盖鲜血一样红，黄色的碗大菌斑像是脓疮，恶臭迎鼻，闻之欲吐。而秦放和所有的道门中人现在的处境是真正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，距顶距底都有二三十米，有大概七八根细长的藤条铆钉样的钻进石壁，打横倾斜拉开，另有一些藤条的分叉枝条牢牢缚住或手或脚，防止人的掉落。柳金鼎和马秋阳道长满脸是血，想来都是刚刚被落石给砸的。秦放瞬间明白司藤让他出生的用意了，那时候变故突起，目不视物，司藤让秦放出声是用声音确定他的方位，然后施救。藤条下坠之后，卷到东西就马上钻扒石壁，分不清谁是秦放，索性全都给捞了起来。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有根藤上还捆了块十来斤的大石头。此刻司藤果然正跪趴在顶上向下看，确认秦放的位置之后，藤条牵动，直接把他给拉了上来。秦放双脚踏住实地，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忽然想起刚才那些道门的人。 那他们呢？ 司藤伸手去撕旗袍下摆，以便自己的行动更利落些。撕破裂声中，秦放听到司藤说：“ 他们平时烧香烧得多，玉皇大帝会下来救的。” 秦放暗自叹气：“ 这群道门的人 偏司藤在先，有时什么八卦应困的，想来他也不会去救了。不看清还好，一看清处境如此危险，道门中人都吓得肝胆俱裂。王乾坤掉在最下头，挣扎了两下之后，一根细细的藤条忽然崩断。王乾坤吓得四下乱蹬，藤条根根相连，动一根就动全身，上头吊着的人也跟着尖声惊叫。苍红观主怒喝道： 不许动！ 秦放探头去看下面的众人，这场景真是蔚为壮观呢、九个人参差不齐，上下错落，藤动人动，藤停人停，明明这情形已经如此凶险，秦放却还是忍俊不禁，脑子里神奇般地跳出一句歌词来： 葫芦娃，葫芦娃，你敢挑战上帝的话，反正你打都不怕，啦啦啦。 啊，真是太形象了。嘿嘿嘿的冷笑声音传来，时断时续，若有若无，起先在高处，后来又像是从地底发出的，开始是女人特有的尖细，再听又像男人沙哑的低沉。司藤脸色一变，低低的嘘了一声，拉住秦放快速地退到了一块石头的后头。王乾坤全身的血都吓停了，他也不敢再乱动，颤抖着问了一句： 是谁？ 没有应答。白金教授说了一句： 大家别出声，别弄出光亮，别把那东西引来。 说的好像那东西是飞蛾，专往有亮的地方扑腾。四周重又暗下来，过了一会儿，地底之下亮起了幽幽灵火，横七竖八勾勒的都是骨架轮廓。 幻觉，幻觉，这一定是幻觉。 王乾坤孤单单一人吊在孤藤之上，两腿拼命的上缩，生怕那下头突然窜上了一张嘴就把他给咬下去了。秦放的呼吸滞重起来，声音低得如同耳语，问司藤道： 哪里出错了？ 司藤嫣然一笑： 哼，千年的妖怪，千年的精，沈银灯的老巢经营了这么久，早就是机关叠着机关，整个黑背山的山腹只怕都被他掏空了。怪不得刚进来的时候我总觉得山洞变大了，破船还有三金钉，这机关怎么可能只是表面上两根箭矢那么简单？哎呀，实在不该小看前辈的。 秦放听明白了， 那咱们还有几成胜算？ 五成吧。 哦，五成，好，比预料的好，还不错。 秦放一口气还没说完，司藤又接着补充道： 不是我死就是他死，一半一半，最低也低不过五成了。 啥？五成是这个意思？ 秦始皇当年统一度量衡，怎么就没把妖怪的一起统一了？有这么算胜算的吗？ 那忽男忽女的声音又来了，阴森中透着讥讽： 司藤小姐，久等了，听说你已经历练经验，风头一时无力， 寂静，后生可畏，叫人敬佩的很啊。今日好不容易请到四德小姐，实在是很想领教领教传说中的鬼宿坟上。 司藤一直听着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直到他说完才咯咯咯地笑起来，大声说了句： 我这点雕虫小技哪敢在赤伞面前班门弄斧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称呼前辈，是公公婆婆呢，还是叔叔婶婶？ 司藤知道赤伞极其在意别人对他的性别嘲弄，是以故意出言激怒。赤伞果然中招了，喉间发出了愤怒的低吼声，一时间山壁陡颤，碎石灰土簌簌落下。秦放事先已经知道沈银灯就是赤伞，他倒还罢了，那半空中挂葫芦的一干人等完全傻掉了。半晌，丁大成骂了句粗口： 我靠，咱不是随便选了一个素人的妖怪吗？沈小姐不是随便找了个山洞吗？怎么就真成刺伞了？老子买了十年彩票啊，连十块钱都没中过，怎么就专门在妖怪上撞邪呢？ 这话忽然就提醒了苍红观众。 啊，沈小姐人呢？ 按照计划，道门法器同起，结八卦印封住山洞，沈银灯会以机关射杀司藤。沈银灯之前对机关守口如瓶，他再三追问，沈银灯才让他看了两根封妖使剑。苍红观主记得自己当时还担心这使剑是不是太简单了，不足以困住司藤，沈银灯却自信满满，表示不用担心，他自有安排。 沈银灯所谓安排在哪儿啊？是这明显要置道门于死地的陷阱，还是这忽男忽女的所谓赤伞啊？糟了！ 电光火石之间，苍红观主忽然想明白了什么，嘶声大叫道： 沈灯灯，沈小姐，你在哪儿？你是不是就是赤伞？ 山洞里安静了下来，苍红观主的大叫声居然有了回声。高处传来了忽男忽女的笑声，苍红观主毕竟老迈，体力有些不支，扒住藤条的手臂抖筛一样颤个不停，他用尽浑身的力气抬头去看，那岩壁上慢慢地出现了一个女人垂下头的黑色轮廓。苍红观主听到了黑黑的两声干笑， 红观主倒也不是太笨啊。 司藤屏息听到这里，忽然问秦放： 你是不是留过他们中谁的手机？发短信给他，告诉他尽量拖沈银灯的时间，赶快马上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